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前几日呢就係月饼节啦。咁月饼节大家都食咗好多月饼喎。咁究竟点样可以呢消脂减肥呢？咁样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一个啊。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呢迟啲都有好多唔同嘅跑步活动啦。咁啊，有机会呢又跑下嗰个港珠澳大桥，甚或乎呢其实喺湾区其他嘅兄弟城市入面呢都有好多唔同嘅跑步比赛㗎。咁譬如珠海啦，咁你可以一路跑嘅时候呢就喺嗰个情侣路嗰度围住个海滨步道跑跑跑，咁啊都可以欣赏到呢好宜人嘅啲景色嘅。咁啊，澳门方面亦都有澳门嘅10K 啦，咁样。咁当然我哋香港嘅马拉松呢亦都呢不遑多让㗎，我哋都劲嘅咁样。但係有机会跑下呢个港珠澳大桥咧，都系主持人咧阿欧咧一个少少嘅心愿嚟嘅。点解咧？因为港珠澳大桥咧嗰个防风路段咧，如果你有驾驶过咧，你都知道咧佢系比较大风嘅。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跑手咧，喺咁强烈嘅风嗰度咧，我哋都可以迎难而上咧，确系一个挑战嚟嘅。因为今时今日香港可能你都鍾意跑步嘅，跑 10K 跑半马，通常跑我哋跑科学园，或者我哋可能跑张南隧道，呢啲都系啲新兴嘅跑点，甚或乎跑迪恩湖嘅路段，咁呢啲都系一啲常常我哋跑 10K 或者半马会去经历过嘅一啲场景嚟嘅。但系呢啲场景呢未必会呢好大好大好大风嘅。但系呢老实讲，如果港珠澳大桥你可以跑呢，你一定呢要喺个锻炼度呢再加强啲呀。咁啊，譬如有顶头风啦，你点样去够力度去避开啦，或者有其他踢力啦，前面有两位帮你挡风或者破风嘅跑手，唔知系咪真系咁啊。呢啲纯粹系主持人构想出嚟嘅情景嚟嘅啫。咁所以有机会呢我都想试下嘅。咁啊，藉住呢个机会都提埋呢嚟緊呢香港啊，我哋三跑啦，机场嘅三跑呢都有一个咧大型嘅跑步比赛，咁啊，唔知大家有冇 quota 啦？第一个 quota 你抽唔抽得到？第二个 quota 你能唔能够应付得到啦？咁所以礼拜六早上最好噶啦。听紧呢个节目，好多时候咧，有啲朋友仔都系啊，可能跑跑步啊，或者喺跑步机上边咧，一路听住阿欧做节目嘅。咁希望礼拜六嘅早上咧，大家跑得开心，跑得健康啊吓！转个头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阿欧请嚟今日嘅嘉宾出场咯。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早晨，早晨啊！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咗大湾区青年发展促进会嘅创会主席啊，谭丽士 Angel 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主席。 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你好。今日咧上到嚟啊，当然要讲下咧喺个文体旅啊，一个多维度嘅发展啦。嗱，创意文化同埋科技点样创新融合咧？就嚟紧有一个活动就系 In Low for Life 啊，创意文化及科技嘅创新展览2024嘅，咁我知道你都系大湾区青年发展促进会嘅名衔咧，去 support 呢个活动啦，或者咧可以支援呢个活动啦。不如等你去讲解呢个活动嘅面面观嚟听下啦，好吗？嗯。 好啊，多謝你啊。咁其實呢個咧叫做創意文化同科技創新嘅展覽啦。咁其實都已經做咗第三年噶啦。咁我哋以往一路咧以嚟咧，其實都 support 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青年人啦。佢哋將佢哋嘅呢啲創意文化同埋科技嘅藝術啊嘅所有嘢咧，就放喺我哋展覽度分享。亦都好多時候咧，我哋會邀請到啲行內嘅專家咧，去我哋嘅展覽度去同唔同嘅人去分享啦。咁我哋都得到嘅回響係幾好嘅。由一個好好嘅例子咧，第一年咧根本就是他自己做創科的漫無目的，完全不知道背景仲好特別啫。我點解咁記得呢個人呢，就是疫情的時候他是做技師，點知佢咧就將個嗰陣時將個呢個珍寶海鮮房咧就 scan 咗，去變咗電腦度一個元宇宙咁樣啦。咁佢人就諗緊，不如我做呢個 B to B 嘅生意啦。點知做做下，因為喺我哋嘅展覽度咧，就揾咗個學校嘅人無端端行過，覺得佢非常之好，咁啊入咗學校。就教咗呢個系統俾嗰間學校啦。咁我哋就發現咗，哇！原來我哋嘅強項真係可以造就一啲嘅青年人。咁所以去到今年咧，我哋就膽粗粗地，不如就係幫一啲青年人，青年到講緊中學、小學，佢哋嘅創科界啲人，我哋都俾佢放喺度，有機會令到一啲邀請一啲金主啦，我哋俗稱叫金主啦，有啲投資者啦，或者甚至啲 startup 啦，大家有機會合作，令到連青年人嘅 idea 都有機會發展成為一個。真正嘅項目出街咧， 我哋其實疫情嘅時候都好了解到，譬如前海啦，以至咧深圳南沙啦，好多唔同嘅孵化基地啦，或者佢哋嘅科學園咧，其實都對接幾多港人啊，有啲唔同嘅 funding 可以俾香港嘅叫初創啦、startup 啦多啲嘅支援啦，或者可以落地，譬如喺廣州，或者落地喺珠海，甚或乎落地啦喺。或者落户啦，喺呢一個深圳嘅咁樣，咁依家嗱，你哋個會啦就不斷去謀求一啲新嘅出路啦，即係好多謝你哋幫我哋香港嘅年輕人啊，點樣走進灣區啦，如何做到互聯互通啦？咁今次嘅呢個展覽喺會展嗰度去舉行，其實都應該有請到有關，譬如灣區有啲企業啊，或者灣區有一啲叫做人才啊，大家可以做到個交流同埋互相學習嘅點子，係嘛？ 係啊，冇錯啊，今次咧我哋。唔单止邀请好多湾区嘅企业落嚟做参展啊，我哋仲邀请咗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嘅地方嘅孵化基地啦，同埋政府部门落嚟。以往咧，即系头先你讲得非常之好，哇！我以前第一年叫2017年，啱啱呢个叫做倡议啦，开始嘅时候咧，就逐个地方跑下珠海、中山、广州唔同嘅地方。 嗱，我呢个时间点我停一停先，因为咧我想听一下你2017年当年系点样跑，因为都得来都不易，因为你都知道喺香港企。如果要去到內地開自己嘅分部啦，或者有個另一間公司咧，其實咧兩地嘅公司法啦，或者有少少譬如報税方面啦，有好多嘢其實我哋真係盲無無，完全冇支援、冇配套、冇 backup， 唔好講有冇資助啦，錢都好其次啦，老老實實。但係喂，我真係想走進灣區，問邊個好啊？跑部門係咪啊？社保醫保，我哋香港人又唔懂咁樣。好啦，2017年嘅時候 ，Angel， 你當年是怎样跑法的呢？ 嗰陣時真係逐個認識嘅唔同人，跟住幫手 line up 啦，由唔同嘅部門幫手 line up 啦，可能香港又有中聯辦嘅幫手啦，咁啊逐個唔同嘅地方，首先去咗中山，又去咗廣州，又去下深圳，個個地方咧都自己話孵化基地嘅一定， 係啊， 都坦白咁講，係咪先？我都 喺香港都有嘅，我哋唔係用孵化基地，我哋用科學園，我哋科學園。 咁究竟邊個係真係政府部門嘅呢個孵化基地咧？其實都好緊要嘅， 係 啊，即係你問我咧，去咗咁多年。或者甚至2017年咧碰過一定有 咩 啊話，我都係孵化基地，你希望你落户啦，太多啦，跟住又話應承你會有咩咩咩咩嘅資助，咁大家有機會接觸到內地咧，其實一定會見過有呢度唔同嘅地方話會有咩資助，嗰度有唔同，但你問我咧，個人覺得咧。最緊要係當地政府願意去支持你， 一定啦！你諗下，即係官方認可嘅，咁就實冇問題乜滯啦。如果坊間嘅或者民間嘅，其實入邊嗱坦白啲咁樣講，用主持人個口講啦，入邊都有機會。遇上一啲投資嘅陷阱啊，或者調翻轉頭就係叫你去投落某一啲項目嗰度，根本原來人哋係空殼公司嚟嘅，咁呢啲亦都真係時有發生。不過今日我請到你嚟上嚟講，我哋想靠住個光明面多講少少點解咧？因為嗰個已經係2017年嘅故事啦。時至今日，其實人哋嘅孵化基地或者人哋市政府做嘅一啲嘅創投項目，其實已經搞得有聲有色，呢個亦都係不真嘅。咁因為我哋將個時光機咧又翻去現在啦嘛，現在咪相對。 容易好多啦，資源亦都多好多啦。 的而且確相對於容易好多嘅，咁亦都今次點解我哋嘅展覽仲要再令到大家更好呢、就係將佢哋全部就帶咗嚟我哋嘅展覽。 哇！即係唔使跑咁多灣區城市啊，只需要去到會展，你就有機會得到相關嘅資源啦。 係啊、以往我哋就係跑唔同嘅地方，所以就綜合咗一個就係話，喂，我哋點解就唔喺一個同一個地方做呢件事呢？咁、我哋邀請曬佢嚟，亦都講曬佢好多唔同嘅孵化基地或者當地嘅地區嘅一啲嘅政策優惠。咁、當然咧，一定係有啲地方話俾佢聽，我有錢噶啦，南沙咁樣，好似我個人亦都一個受惠者， 真 係 一個有錢嘅，真係南沙，因為佢嗰個分定，據我所知道係即係香港政府資助幾多，佢係一比一咁樣對接俾你嘅。 係啊，我係 我冇講錯啊嘛，係嘛？我冇講錯啊嘛。 佢係只要你喺類似科學園啊或者 Cyberport 嘅地方，或者政府地方係攞咗一個資助，咁你去翻嗰度就係一比一噶啦。 咁啊嗱，大家可以了解更多啦。咁啊，當地嘅政策亦都有唔同，當地嘅文化或者佢哋嘅究竟個工作模式係點咧？其實要揾到個契合點嘅。 係啊。 有好多港企其實翻到灣區點解水土不服咧？因為冇做少少 research， 或者調翻轉頭冇一個當中有幫你做嘅橋梁。咁我自己覺得呢個博覽會就好等大家，唔係硬料式咁樣塞啲嘢落去，係你哋 look and see。即系游游走走观察一下，咁啊好好嘅展览有五大嘅呢个主题展区，包括咧就系创新环境啦、创新文化、创新教育同埋创新健康，仲有创新科技咁样。五大展区入边，咁啊交俾咧阿主席同我哋讲下咧入边嘅看头啦，逐少少少少，我哋做个概览好嘛？ 好啊好啊。咁咧其实我哋特别啦，有一个部分头先都讲好多青年人啦，我哋特别做咗一个科技嘅教育为主，叫好主轴喺度。咁啊，我哋邀请咗100间中小学喺呢度，甚至大学喺度当中参与啦。咁而我哋最强项，头先就话好多唔同嘅俾学校嘅一啲嘅资源，咁我哋都喺入边可以揾得到啦。咁另外咧，对年长少少，譬如我哋讲紧50加嘅朋友仔就最啱啦。有啲科技关于健康嘅，咁啊，对于我呢类嘅年纪开始都已经差唔多接近40啦，系啦， 唔会嘅，同我差唔多年纪 啫，都仲算喺呢个政府嘅要求45楼下嘅， 系啦系啦，即系唔好咁快讲落零字啊，我哋 可以养生下， 系啦系啦，要养生下，对自己好啲， 咁系好啱嘅，咁啊，因为健康其实都紧要啦，用一啲好简单仪器就可以令到自己一早就已经知道自己有咩身体上嘅要注意嘅地方啦，咁样咁啊，亦都當然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科技元素啦，甚至係講緊一啲好簡單嘅，如同點樣去智慧城市，點樣透過遊戲同學可以知道點樣智慧城市，透過遊戲可以做得到，甚至唔係話大人究竟喺智慧城市方面點樣可以做得到都有。咁我哋今次咧，直情有電動車嘅都有喺 電能車， 電能車喺呢度亦都有參與。咁啊，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 即係多维度咁样去睇囉，即係好等大家认识个创意文化产业链同埋个科技创新究竟嘅元素系啲乜嘢呢。我看只系一个现代展览嚟嘅，更加多就系入面可唔可以谋求到一啲学习教育同埋商机呢。坦白啲咁样讲，政府常常都会讲话招商引才，咁我招咗商引咗才，咁点样做到一个内聚而更加可以 A 加 B 公司再加埋 C 公司做到个协同效应呢？呢个就係我哋喺个商业社会我哋需要去諗，同埋我哋点样用返湾区嘅资源而大家互联互通，又可以令成间公司嘅財富可以增值咧，即係坦白啲咁樣講，就係可以 make profit 咯。即係你做商業實嘢都係咁，你有多嘅錢賺到翻嚟，你又可以推翻落去科研嗰度，咁你先可以做到個輪轉噶嘛，係咪先？如果啲錢去曬科研嗰度，咁你都冇再賺到新嘅錢，咁你公司就好容易一步一步走下坡。呢個亦都係好多時候過去一兩年好多科技企業面對緊嘅一個難題咯。咁啊，期望呢個科技展覽咧，我哋可以喺多維度我哋觀察一下。喂，咁你嘅主要嘅崗位喺成個展覽入邊，除咗話係參與者、stakeholder、策展人，你嗰日仲需唔需要講下 talk 啊咁樣噶？我想問。 都要啊，有一 係咯，我就係知道係乜嘢 talk 咧，講嚟預告一下先啦嚇。 預告一下，我一定係。 係講大灣區究竟點樣可以零成本創業嘅。俾我過去咧都幾強項呢樣嘢，但係我覺得都圍繞點樣可以用科技零成本創業都好啦，但係要做下啲社會公益嘅，咁啊點樣令到我哋嘅社會 better life？ 咁所以點解我哋呢個展覽叫 Inno for Life, Better for Life 個 slogan 都叫 應該係免費入場㗎，係咪啊？ 免費入場，而家登記就免費入場㗎啦。 係啦，即係因為免費入場對於我哋即係電台嚟講都係重要，因為如果喂唔係講咗好耐啦，成個展覽收費嘅咁樣啊嘛。係 啦， 希望即係嗱呢啲就係一啲其實你只要肯登記或者調翻轉頭，你只要肯去了解啦。好隨手可得嘅資源，你唔去認識，你點去進步呢？你又想走到灣區賺錢，但係你乜都唔懂，有好多人都係咁噶。啊，好唔好啊？喺灣區開公司，好好好，攞個 BR 嚟啦。咁就有好多不法之徒就係做緊呢樣嘢。係 啊， 就 係、是、坊間真係好多人話俾你收好多錢，但係實際其實我話俾你聽， 乜都做唔到， 根本就唔使錢。 係啊，除咗唔使錢，佢收好多錢，其實到最後可能乜都做唔到。 冇錯。 最後咧，我有啲朋友近呢一兩年最興係咩咧？喺內地要無端端為咗開間公司，跟住個仲介同佢講啊，喺銀行辦個户口啦，個户口你落唔到户咧，就先借貸先啦。咁有乜理由係我喺內地我想開公司啫，我唔係想融資啊嘛，我唔係想貸款啊嘛，咁即係成件事係好本末倒置得嚟咧，仲要同你嘅初心係完全係兩碼子嘅事嚟㗎，即係佢會嗰啲不良嘅中介咧，係會帶動到你咧去做咗一啲同你原先想做嘅嘢，完全係風馬牛不相及嘅嘢。咁千祈唔好，我哋有正確嘅資訊， 係 啦。咁啊，透過政府唔同機構，以至即係頭先 Angel 講啦，你自己嘅會啦，咁大灣區青年發展促進會咧，就可以了解更多啦。嗱，不如咁，我哋聽首歌咁啊，新聞之後咧，翻嚟咧，再等咧 Angel 啊講下咧呢個大灣區青年發展促進會啊過往嘅工作啦，同埋嚟緊除咗呢個展覽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帮到香港嘅年青人走进湾区发展更加好呢？咁啊，转个头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你。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将在下个月十六号发表。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取缔劣质劏房的问题，建议为劏房定下面积最低标准是七平方米，并需要定下消防安全等具体要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榮信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表示，政府可以考慮將7平方米的最低面積作為起步點，同時亦建議由劏房業主自行聘請專業人士檢視劏房是否合乎各項規定，如有不合資格的地方，當局可以給予糾正期改正。出席同一節目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說，劏房問題亦涉及貧窮問題，建議政府規定所有劏房經營者都要向當局通報每個劏房住戶的資料，例如18歲以下人士的數目，以便精準扶貧。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特區政府和各界推出多項國慶優惠和慶祝活動。署理行政長官陳國基說，希望透過這些活動全民同慶，同時借此加入愛國主義教育元素，讓年輕人多認識國家，同時希望吸引多些旅客來港，多些港人留港消費，刺激本港經濟。陳國基出席電台節目時說，現時內地遊客平均在港消費5000多元，较一年前的7000多元减少，因此要争取多些旅客来港，认为香港的前景美好。 另外，他說以美國為首的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打壓是無所不用其極、明目張膽，認為這些國家是害怕中國發展，加上2019年本港的顏色革命失敗，因此唯有通過推出針對中國的法案打壓。不過，中國人口和發展潛力龐大，加上國家推行高質量發展，其他國家不容易取代，全球東升西降的格局已經形成。贵州从脱贫攻坚转向高质量发展，地区生产总值连续两年突破20,000亿元人民币。去年经济增长4.9%，今年目标增速5.5%。全国龙头国企之一的贵州茅台，涉足文化旅游、房地产等多个行业，集团建立占地30,000平方米的中国酒文化城。介绍中国酒起源、酿造技术、茅台酒发展历程等，助力发展贵州白酒旅游产业。全国新能源汽车电池材料一半以上来自贵州的磷元素，贵州磷化新能源科技公司生产内地磷酸铁企业60%以上的原料。对于近期美欧向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施压，公司副总经理盛国臣相信短期内不受影响，最重要是中国产品质量好、成本低，其他国家就没理由不用中国产品。贵州气候有利算力伺服器降温，已经营运和正在兴建的大数据中心共47个，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八大枢纽节点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下周初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市区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Ann 提翻你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中线有坏车，一带咧车多。现时咧，龙翔道荃湾方向近天马苑中线有坏车噶，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深井东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到理工湾位，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睇返你一啲工程啦。在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有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脑计划依家已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买新机时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Aga。对屋企人嘅时间，对仔女嘅时间，对宠物嘅时间，对工作 OT 嘅时间。俾自己嘅时间一啲都唔多嘅，好容易跌入咗一个情绪嘅漩涡里边。点解我成为咗一个唔想成为嘅人嘅咧？其实好多呢啲嘅小嘅情绪都值得去梳理嘅。 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点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用音乐细说每个人嘅情感故事。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电影服装设计师罗佩莎眼中的香港电影， 香港电影对于我来说是一份我真的很喜欢的工作。我甚至乎到现在我都是觉得所有现在我接触的电影工作者，其实他们都是很有电影梦。 黎轩朗、曾嘉敏主持《港产电影咖》，逢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献影，文教组荣誉发行。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O。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今日咧继续请咧大湾区青年发展促进会嘅创会主席啊，谭丽时小姐同我哋分享嘅。谭小姐早晨， 早晨， 早晨啊！一开始点解会创立呢一个大湾区青年发展促进会咧？咁交俾你去讲下先好嘛？ 好啊，咁其实响早在呢、這个大湾区嘅倡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密谋咧，就好想去创立一个专系帮青年人上去大湾区发展嘅一个协会嘅，咁啊当时啦都好好啦，好多唔同嘅朋友嘅资源啦，资助即系资源又资助我哋啦，亦都帮咗到好多啦，跟住推荐咗好多唔同内地政府嘅一啲嘅孵化基地啊，或者甚至系当地嘅统战部俾我哋认识啦，令到我哋咧好快就已经可以同好多唔同嘅9+2嘅城市里面嘅一啲基地大家互相合作啦，咁啊。都我覺得幾好嘅，就係、是、因為當時咧就正值啱啱都開始，全部人都講緊大灣區發展，啲帶啲青年人上去，或者甚至啲青年商家好想上去。嗰陣時我哋就不如組織一班人，就係、是、將我哋現成嗰班好熟嘅朋友，本身已經做開創科嘅朋友嚟㗎啦，咁啊 group 埋一齊，我哋就搞個會，又同時睇下可唔可以全部人都可以喺大灣區裏面發展，同步除咗發展呢個大灣區之外，我哋都諗埋。有冇辦法可以教育一班青年人？即係嗰陣時講緊啲中學生啊，或者甚至小學生啊，究竟第日佢將來如果想去大灣區發展嘅時候，經過我哋前人已經努力咗，頭先都講話啊，有跑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 係啊，碰過好多次釘，而得到嘅一啲經驗嘅累積，以至人脈網絡嘅累積，先可以傳承到成個。叫做我哋嘅商業世界可以傳承到落去俾下一代，好等。喂，我哋當年創業好困難啫，我唔想下一代都咁困難噶嘛，係咪？係 啊，冇錯啊。 嗯，咁係咁嘅前設底下就有呢個會嘅成立啦，咁樣。咁啊，一路走來咧，你有冇啲好深刻？譬如今次搞呢個展覽咧，即係上半集講嘅展覽咧，其實你都出心出力出錢啦，係咪先？與此同時就係往後啦，為到個會又想帶到俾香港年青。人點樣走進灣區，帶嚟一啲新嘅貢獻咧？嚇，嗯， 係啊，咁我哋做呢個展覽都幾得意嘅，其實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哋當年就係一班籌委會，即係會裡面嘅會員啦，大家就覺得啊，我哋膽粗粗，不如要做一啲。即係 signature， 通常咧做會嘅人咧都好得意嘅，一定咧每個會都要做啲 signature 嘅嘢嘅， 大家都明白 的。係啦，係啊，大家已經都好明白噶啦。咁我哋又諗緊，不如我哋自己都要做一個 signature 嘅一個項目啦。咁啊，點樣可以融合曬所有好想發展大灣區嘅朋友，響曬同一個地方，融合曬啲同學仔、學校，再加埋大灣區嘅一啲嘅孵化基地同埋政府部門一齊咧？咁我哋就。 不如就膽粗粗同啲顧問一齊傾偈，就做個展覽啦咁。咁、我哋嗰陣時都覺得幾薄嘅。你頭先問我有冇啲好特別嘅嘢，其實我哋第一年蝕咗錢，蝕咗70多万，都覺得哇，算啦，蝕咗70多万都仲繼續夠膽再做落去， 早襟有補咯。即係通常都係咁啊，做生意早襟有補咯，開咗個頭係咪先？冇理由蝕一次就停㗎。咁啊，創業者咧或者創業家啦，都有一種慢勁嘅執着嘅，我覺得試咗起碼試多次先，未必一定輸硬嘅咁樣，係 咪？即係其實我哋都覺得我哋嘅 mission 或者遠景啦，都幾大大過我哋對錢嘅睇法嘅。咁啊，天係對啲呢個朋友努力嘅朋友，我相信係公平嘅。咁所以咧嚟， 你望住我講喎，睇嚟我都好努力㗎，我都每一日6点钟翻嚟晨光第一線， 真係辛苦你。 我唔辛苦，即係為市民服務啫，即係大家多啲灣區嘅資訊，以至多啲唔同嘅資訊去提供啦，咁啊，即係呢個都係想做大眾媒體嘅一個目標。我係講翻你啫，冇講咗我啫啊 ，Angel 交翻你俾你繼續。 係啦，咁所以第二年同第三年咧，我哋係有淨資產嘅。咁啊， 回報啦 ，come back 啦，係咪？ 係啦，係啦 ，cover 翻蝕嘅錢啦，亦都可以去支援好多唔同嘅我哋嘅會裏面項目啦，包括咗我哋嘅嚟緊，即係應該講啦，以往一路我哋都支援咗好多唔同嘅同學仔去灣區，甚至再去遠啲嘅內地地方城市去了解當地嘅發展啦，咁呢啲啦。咁另外咧，其實我哋主要嘅會都係帶好多唔同嘅團去唔同嘅灣區嘅城市裏邊，俾佢真係落地去了解。重點係點樣可我哋都會介紹埋當區嘅一個地區政府，即係城市嘅政府俾佢哋。其實我哋成日都覺得，喂，你去到個地方，你唔識當地嘅政府，其實係冇用嘅。即係你要同佢緊密合作，點樣可以配合到嗰個我哋嘅政策先有用？即係成日都話，喂，你有政策，你唔順住去，硬係要背道而馳，咁其實係冇用噶嘛。 係啊，譬如我而家睇你卡片咁啊，譬如喺寧夏嗰度，我都見到你有公職。咁寧夏就係做呢、這個農務比較高啲嘅一個叫做省啦或者城市啦咁去睇啦，因为譬如宁夏就系杞子又好出名啦，佢哋嘅佳酿又好出名啦，我讲紧佢哋嘅白酒，依家又开始越嚟越喺国家入边受到认可啦，呢啲就系主持人认知嘅嘢，咁真系你去到当地，如果带动啲年轻人去到当地，你冇理由喺宁夏系做创科噶嘛，咁嗰一样嘢，我唔系话宁夏冇创科，但系嗰一样嘢系你可以同当地政府可以契合得到或者对接得到，你先可以发挥到一加一大过二大过三大过四嘅呢个效果咯，啱唔啱 啊？冇错，绝对系。因为譬如就算好似头先你啱啱讲宁夏啦，我哋当年真系见过有个同学仔，佢真系啱啱大学毕业，佢就将讲基本嘅创科，真系讲基本嘅创科，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人工智能洒个田嘅水。跟住咧就已經翻咗去內地就種菜，跟住大家食嘅寧夏菜心咧，基本上咧都係產出呢個供港蔬菜基地嘅， 係啦，就係農產品咯。 但係嗰個人係香港人嚟嘅，咁你諗下呢個咪就係一個一桶金咯。我成日同啲青年人分享，你唔好諗住內地好多唔同嘅冇金，即係金錢冇令到你可以成長 致富 嘅地方。你只要將你基本香港嘅嘢，或者將你自己學識嘅嘢，將佢願意去翻內地去跑一趟，可能就因為你嘅放棄換嚟好大嘅得著咯。 好啊，嗱，今日咧因為時間所限啦，未能夠同 Angel 多講少少。其實咧，我有更加多嘅報件啦，同埋灣區入邊嘅關於年輕人嘅發展啦，都好想同你去傾談一下啦。咁不過即係你都公務在身，你都忙啊，要預祝你咧成個展覽咧就大成功先啦，呢個 big project。咁啊，往後如果有啲乜嘢關於咧喺大灣區嘅青年發展咧，我又再邀請你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嘛？ 好啊，多謝你啊！ 唔該 ，Angel，thank you， 拜拜。 One last time, oh, oh, oh, 一个一个。 手，觸碰新一淡了舊 ，One last time， 啊啊啊，一切可以更愛護，你在誘惑我念頭，你在救贖我自由。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节目最后咧，当然要讲下咧。国庆啊，75周年啦！今年就系咧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成立75周年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早前出席咧行政会议之前咧，同传媒就表示啦，特区政府咧重视75周年嘅国庆啊，喺政府嘅推动底下咧，好高兴啊，见到社会各界咧都积极参与啦，气氛咧较以往更加热烈啦。香港咧会举办超过400项嘅庆祝活动啊。并且展现多元化、全城庆祝、与众同乐三大特色的特区政府会在多项活动中加入数字元素，就是这个75周年的元素，又会联同商场、百货公司以及食肆推出各项的优惠。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先生就表示，游客和香港市民一样同样享有优惠的，欢迎海外的朋友啊，或者内地的游客咧，一起啊庆祝国庆咁话，咁啊绝对系开心啦。讲少少亮点俾大家睇睇啦，包括开心玩嘅部分咧，就9月30号啦，晚上8:30啦，西九文化区啦就会举行啊新生代千人合唱贺国庆嘅活动啦。10月1号嘅晚上咧，当然唔少得啦，国庆烟花汇演啊吓。11号市民更加可以半价睇电影咁啊，都知道主持人阿欧咧几中意睇戏噶嘛，期望咧啲院线啊可以排多啲靓嘅电影咧，好等大家咧有一个更大嘅诱因啊！除咗半价之外咧，更大嘅诱因咧走入电影院啊，一齐推动咧香港嘅电影工业啊吓！咁啊，香港嘅电影工业咧，全靠每一位嘅影迷朋友啦，咁啊，我绝对会入场噶。 若化妆师造型研究过西装几套，筹备遇见你排练200次，一份气度脉搏太急促，怕会胡言乱语后 后，心宵失眠时，心中不停望念稿。遇见你当下是如何看我，真想知道。容纳或抗拒，忽视或仰慕，是我这个身可抱。突然时间过，偶尔怀疑自我，如何好？今天的男儿向当天男孩问好，想向从前说声好，带着期待的态度，最紧张神情，似小婴儿走路，欢送年华也都好，九十岁依然行大细路，像那天初初遇到。习惯了很多，别人评价我减少焦躁，还是在意你失望或淡重，面对我会否自豪？未来航线里欠缺才华，能尽力弥补。要分享名言，要分享殊荣，上早想向从前说声好，带着期待的态度，最紧张神情，似小婴儿走路，欢送年华也都好，九十岁依然行大细路，像那天初初遇到。出发时情往清早，带着疑惑新一步，那种天然爱，似位新人出道。感觉维持似初恋，生活变，生命亦会有温度，像最初相识。直到天荒跟地老， 湾区生活一小时。 仲有十月一号咧，湿地公园同埋康文署咧辖下嘅多个康乐嘅设施咧，同埋咧呢个。博物馆嘅展览都系免费开放嘅，更加咧要提提呢一个啦。十月初咧会举办咧两次国庆啊，六合彩金多宝嘅搞珠啊吓，预计咧每次嘅头奖奖金咧啊有机会高达咧7500万港元啊，咁睇嚟大家都系 happy happy 啊吓，咁希望咧大家都一齐全城投入咁样咧贺国庆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听埋呢首作品完结今日嘅节目啦。多谢晒你收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有阿 O 主持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得你。小小餐桌最瘦，淡淡地多亲厚，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携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